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十五到二十一节。那由我来诵读经文，请弟兄姐妹一同来阅读与聆听。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我们再次的聚集，你的儿女再次聚集在你的膝前，你的面前，你爱子的身体里面，你的教会里面，恳求你吸引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引领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天父，向你求，求你打开，不只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口，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全人，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一同来听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来活出福音。不仅个人，而且也是群体；不仅群体，也是个人。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引领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字在加拉太书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字 不但是加拉太书的重点，也是保罗书信的重点，更是基督信仰的重点。这个关键字就是称义。称是称呼的称，义是公义的义。被称呼为公义，或是被宣告为公义，这个字在十六节出现了三次，在十七节出现了一次，在二十一节这个字改以名词的形式义又出现了一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称义是一个法律的用词在法庭最后的宣判当中会被用来宣告被审判的人是无罪的，是公义的。因此在圣经当中，称义被用来表示原本因着罪而与上帝隔绝的罪人，我们借着相信没有犯过罪的基督，他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而罪得赦免了，而被上帝宣告是公义的，是无罪的，并且获得上帝的接纳，重新与上帝和好。简单来说，称义就是罪人因着基督，借着信心，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这被称为因信称义。 因着信心被称为义了，或借着信心被称为义了。因信称义很重要，所以在今天经文当中成为了重点，也是刚才说也是加拉太书的重点啊。这样的重要性不仅对于2000年前的保罗跟加拉太人是如此，对于21世纪的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不想要以上帝为上帝，不想要以耶稣为我们的主，而想要自己做上帝。呼应着刚刚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同认罪的偶像崇拜，因此在上帝的法庭当中，我们不可能被上帝称义，我们只可能被上帝定罪。而被上帝定罪的结果，就是在今世与永世承受他的愤怒与驱逐。我们该怎么办呢？罪人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保罗就会对我们回应，或是圣灵就会对我们回应。我们来看经文15节，保罗先指着自己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保罗将犹太人跟外邦人拿来做比较，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拥有上帝的律法，我们是选民，我们是上帝的心上人，我们不是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圣约的局外人。16节继续说，尽管如此，但是我们既然知道了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因此便弃绝靠行律法称义的想法，而改信了基督耶稣，以此作为称义的方式，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既然身为上帝心上人的犹太人，我们都是如此了，那身为圣约的局外人的外邦人，想当然而便更是如此。所以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通通都是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16节当中连续三次出现了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不因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与连续三次出现的称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因信基督称义，两者形成了对比，并且将行律法跟信基督之间的张力拉到了最满。保罗要借着这样的张力来表达，在看透人心、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按着律法，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好到足以让他称义的。不是做的不够多，就是做的不够好；不是动机不够纯洁良善，就是心口不一，等等等等等等。因此，我们永远不要想借着行律法称义，也永远不要像加拉太基督徒一样想借着信基督再加上行律法来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是因行律法而被称为义的。这不是因为律法不好，因为律法是纯全良善的，是圣洁的， 而是因为人不好，而是因为我不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好。 所以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无法遵行律法。 有人说，没有任何人的言行能赢得被上帝算为义的资本，无论他的初衷有多么的正确，或是执行的多么的真诚。 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有可能被除去，而被宣告为无罪的、公义的，重新与他和好吗？ 是的，是有可能的。 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因着基督，借着信心，因信称义。海德堡要理问答六十问这样问：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 答： 唯独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真信心。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干犯了上帝的一切诫命，从来没有遵守其中任何一条，并且仍然倾向于各样的罪恶，然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并非出于我的任何功德，将基督完美的补偿、公义和圣洁授予给我，归算给我，好像我本来就没有，也从来就没有犯罪，又好像我自己做成了基督为我所做成的一切顺服。只要我用信心拥抱这些恩惠就够了。 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对吗？ 只要我们用信心拥抱这些恩惠就够了。信心就像掌心向上的双手，拥抱这些恩惠就够了。 而这样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 十六节的经文以及当中的线索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首先，十六节借着三次提到信耶稣基督，信了基督耶稣，信基督来表达这样的信心的对象是谁？是基督。这样的信心是以基督为对象的信心。另外，十六节也借着一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带有方向感的介系词 as 来表达。这样的信心是朝向基督耶稣的信心，或者说这样的信心是信入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多数的英文圣经译本会翻译为 belief in 或 faith in， 是朝向基督耶稣的信心，或是信入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保罗强调基督信仰当中的信心有别于当时的宗教与文化，不只关乎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理性上的认知以及我们的承认，同时也包括我们情感上的认同，包括我们意志与行动上的信靠跟委身。在基督信仰里，信心是关于我们整个全人的，我们需要全人信入了基督耶稣里面。基督好像一棵大树一样，我们无法光靠着想象、思想或感受，我们就得到树荫的遮蔽，对吗？我们需要全人进到耶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到基督的生命与顺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因着基督，借着信心，借着以基督为对象关乎于我们全人的信心，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被上帝称为义了。接着十七节，保罗继续说， 我们这些寻求在基督里称义的犹太基督徒，若我们因为寻求在基督里称义而放弃靠行律法称义，放弃靠信基督加上行律法称义，如果这样的我们因为这些，比如说安提阿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就会跟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饭，或者我们之后会再继续提到加太教会的外邦基督徒没有受割礼等等等等。我们已经寻求在基督里称义，因此我们放弃靠行律法称义，因着这些种种而被别人看成是不遵守律法的外邦罪人，难道这表示我们真的犯了罪吗？难道这表示是基督叫我们犯罪的吗？也可以说保罗在这里问，基督要求我们这一些在他里面称义的犹太基督徒，不再将摩西律法当作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绝对权威来效忠，这是否是叫我们犯罪呢？对于这样的质疑，保罗严肃而且果断的回应，断乎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绝对不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十七节的前半，在基督里称义的在基督里。保罗在这里以一个介系词 and 来表示位置，刚刚有一个介系词表达了方向感，对不对？现在有一个介系词表达了位置，基督的位置是哪里？是在基督里。 OK，比如说我们在 Google Map 上面，如果基督徒，那基督徒的位置在哪里？那个位置就是在基督里。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姑且这么说吧。OK， 这可以连接于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十六节，信心是指我们整个人怎样，全人怎样，信入基督里面，对不对？如果我们已经信入了基督里面，那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保罗借此强调，我们信入基督里面，与我们被称为义，还有我们在基督里，这三者之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关于此，我们会在十九跟二十节当中更多的详细思想。那我们还是回到十七节，保罗说，尽管其他人看我们，看与外邦基督徒吃饭，一起吃饭，一起团契的我们是违背律法的罪人，但其实这是在基督里称义最自然的结果，我们才没有犯罪呢，基督也才没有叫我们或是叫任何人犯罪呢。因为我拆毁律法的权威这个动作，十八节的前半表达着我已经不在律法的权威底下了，而在基督的权威底下。我拆毁律法权威的这个动作表达着一个事实，现在我在谁的权威底下？我在基督的权威底下，我不在律法的权威底下。就像是1989年东德人已经不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权威底下了，所以他们可以去拆毁柏林围墙。保罗表达他拆毁律法的权威这个动作表达着他已经不在律法的权威底下了，他现在已经在基督的权威底下了。因此如果他在基督的权威底下，那他拆毁律法权威的动作就不会被律法定罪，也不构成犯罪，所以当然基督没有叫他犯罪。十八节的后半保罗说，反而如果我重新建造起那个我已经拆毁的律法权威，而想要回到律法的权威底下，这才会证明三心二意的我是犯罪的人。就像是谁一样？ 就像是十一节到十四节当中的彼得一样，对吗？ 因为如果保罗重新建造起那个律法的权威，他重新回到律法的权威底下，那他过去拆毁的动作便理所当然的被定为有罪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基督绝对没有叫我们犯罪，而是想要重新建立起律法权威的我们，想要重新靠行律法称义，或是想要靠信基督行律法称义的我们，是我们叫自己犯罪的。保罗继续说，而且活在基督权威底下的我们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其实应该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才对。我们怎么会想要再去重新建立起律法的权威呢？这种根本性彻底的改变展现在十九节。过去活在律法权威之下的我们是向律法活着，但是现在活在基督权威之下的我们则是向律法死了，并且因为向律法死了就可以向上帝活着，或者说就可以为上帝活着，在不同的译本当中这样翻译。在这里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律法就向律法死是什么意思？因律法，因为律法就向律法死是什么意思？以下是我觉得最合适的一种解释。因律法就向律法死的意思是，因为在律法的控告跟咒诅之下，无法守律法的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就向律法死了。第二个问题，那向律法活着是什么意思？向律法活着的意思是，我们就进入到了全人进入到了以上帝为中心的新生命当中，我们开始因他、靠他、也为他而活。因他表达了我们的动机，靠他表达了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依靠，为他表达了我们的目的。所以向上帝活着，就是我们全人进到了以上帝为中心的新生命里，我们就开始因他、靠他、也为他而活。最后第三个问题，我们刚才看了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的意思，就是在律法的控告跟咒诅之下，我们只有一个结果，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就向律法死了。第二个问题说，那向上帝活着是什么意思？我们开始以上帝为中，我们的新生命以上帝为中心，我们就因他、靠他、也为他而活。第三个问题是，那向律法死了跟向上帝活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向上帝活着是向律法死了的自然结果。如果更进一步说，向上帝活着是向律法死了的积极的目的，也就是说，向律法死的目的是要向上帝活。所以何修本翻译，向律法死了使我们可以向上帝活着。有人这么说，如果不是透过律法，我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不是透过律法，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无法守律法。而保罗透过了律法，发现自己需要救主基督，因此他便向律法死了，使他可以向上帝活着。 也就是因着基督，借着信心，他进入到了以上帝为中心的新生命里，开始因他、靠他、也为他而活。保罗这样的宣告：我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一定会使他当时的犹太人同胞感到很震惊。因为律法原本不是上帝所颁布，要他的子民遵守，好像他活着的管道吗？怎么现在这个管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呢？律法不是本来是上帝所颁布，要他子民遵守，好像他活着的那个管道吗？那怎么现在要向律法死了，才可以向上帝活着呢？保罗会回应，这是因为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已经使救恩历史的焦点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救恩历史的焦点已经从律法转移到基督的身上，并且二十节的前半，而且不仅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说，我也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如果按照原文的词性，可以更精确的表达，我也正处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状态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在上帝的眼中，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是与所有的基督徒们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是如此，而且按着罗马书六章的经文等等的经文，当基督被埋葬，当他复活时，他也与所有的基督徒一同被埋葬，一同复活。这被称为与基督联合，或者也被称为在基督里，或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基督与我们联合在一起，以至于这可以被称为我在基督里，也可以称为基督在我们里面。马丁路德这样理解，他说，借着信心，我们是如此黏于基督，以至于基督和我们成为了一个人，永不分离，一直黏于基督，与他联合，直到永恒。以至于保罗接着说，二十节的后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说，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之后，现在主导着保罗和我们生活的，不再是那个在基督权威底下向律法死了的老我，因为老我正处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状态当中，而是在基督权威底下向上帝活着的新我，因为新我正处于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状态当中。保罗继续说，二十节的后半，这个新我乃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新我，乃是在基督里的新我，乃是与基督联合的新我。二十节的最后，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是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了新我的生命，因而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基督。所以触动我们，并且带领我们好好活着的，好好向上帝活着的，好好因他、靠他、也为他活着的，是基督舍己的爱，爱我们的爱，无价的爱。所以我们应当被这爱驱动，以基督为中心的 以上帝为中心的活着，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活着。但其实这是非常反潮流反文化的，呼应着我们今早的晨主以及整个聚会的流程聚会的内容。因为我们手上拿的手机叫什么？叫做 iPhone， 对不对？我们床上放的平板叫什么？叫做 iPad， 对不对？我们桌上放的电脑叫什么？叫做有很多电脑，然后其中一个电脑叫做 iMac， 对不对？ OK， 在这个世代当中，只要是 I 我当道，只要标榜的自我，不论是自我形象、自我成长、自我疗愈、自我的，都样样都是显学。而且众多名人也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观，其中一位名人他这么描述，他说：人所经历的最愉快的旅行是与自己的旅行，唯一持续的爱是爱自己的爱。在你的回忆，在你的计划，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爱情、婚姻、孩子、痛苦跟欢乐之中，当你仔细审视这一切时，你才发现那真真实实与你同床共枕的只有你自己。你唯一穿戴的对象是你自己，你唯一打拼的对象也是你自己。但是保罗会对他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偶像崇拜。保罗会对他说：不，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无法在自己里面找到真实的自己，而需要在基督里找。一个健康的、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应该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是基督所爱，被基督的灵所引领，向上帝活着的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这是我们。刚刚说了好多，有些融会贯通，有些字词坚硬，没关系，我们尝试整理一下，而且还有逐字稿，到时候可以看。首先我们整理一下，首先19-20节我们提到了，我们借着信心与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基督联合，因此我们的生命产生了什么？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吗？我们的生命不再被那个在律法权威底下向律法死了的老我所主导，我们不再被老我所主导，而是被在基督权威底下向上帝活着的新我所主导。因此我们开始过着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那个新生活，渴望追求圣洁，渴望更像基督，渴望使老我被致死，渴望持续使新我长大。这是与基督联合所带出来的第一个果效，就是生命的成圣。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而与基督联合带出来的第一个果效是我们生命持续更新而变化，根基于那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心我。除此之外，与基督联合也带出了15-16节所说的那另外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身份也转变了。不仅我们生命转变，我们身份也转变了，就是我们身份的称义。在与基督联合当中，因着基督，借着信心，我们领受了从基督而来的一切，他的公义与他的顺服归算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上帝的法庭当中，我们得以被上帝审判，敲下那审判锤说无罪，是公义的，而且得以与上帝和好。 那身份的诚意跟生命的成圣，两者都是与基督联合所产生的重要果效。与基督联合像是一个平台，承载着身份的诚意与生命的成圣，使得与基督联合的我们得以借着信心来领受这两个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恩典。而这两个恩典，保罗说他都已经领受了，而且他享受在这些恩典当中。所以21节的前半他说，所以我不废掉这些上帝的恩典。接着他再次聚焦在称义上面，表示称义的本质是恩典，真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却得到的礼物。因为我们被称为义的这样的身份，完全无法因着律法借着善行来赚取，而完全只能因着基督借着信心来领受。如果不是这样，21节的后半，如果义可以借着律法得到，那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借着善行来赚取义，那干嘛还需要基督出手呢？干嘛还需要基督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呢？但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借着善行来赚取义，就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根本无法行善，根本无法行律法，所以我们需要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我们不配得却得到的恩典，就是领受与基督联合的恩典，在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上与他联合，也就是领受称义的恩典，因为基督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所以我们得以在上帝面前宣告为无罪义，并且与他和好，同时也是领受成圣的恩典，因为老我正处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状态当中，新我正处于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渴望追求圣洁，渴望更像基督。我们如此渴望吗？祈求圣灵引领我们如此渴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与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引领我们持续向你活。个人是如此，我们群体也是如此，我们一同如此，并且持续活出与你爱子联合的生命与生活，持续活得更像你的爱子。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